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第九章《午夜决斗》第23集。 没等他们走到走廊尽头，赫敏就赶了上来。 我和你们一起去， 他说。 你不许去。 你们难道以为我会站在这外面等菲尔奇来把我抓住吗？如果他发现了我们三个人，我就把事情告诉他，就说我在试图劝阻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可以为我的话作证。 你胆子倒不小， 罗恩大声说。 闭嘴，你们两个， 哈利严厉地说。 我听见有声音， 是一种呼哧呼哧的声音。 是洛丽斯夫人吗？ 罗恩屏住呼吸问道，眯起眼睛看着暗处。不是洛丽斯夫人，是纳威。她蜷缩在地板上睡得正香，但他们一走近，他就猛地惊醒了。 谢天谢地，你们找到我了！我在这外面待了好几个小时，我记不得行口令了，没法回去睡觉。 小声点，纳威。口令是猪鼻子，可现在对你也没有用了。胖夫人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你的胳膊怎么样了？ 哈利问道。 没事。 纳威说着，举起胳膊给他们看。 庞弗雷女士一眨眼就把它治好了。 嗯，不错。好了，纳维，你听着，我们要去一个地方，待会儿见。 哎，别撇下我。 纳维说着从地上爬了起来。 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，雪人巴罗已经两次从这里经过了。 罗恩看了看表，又愤怒地瞪着赫敏和纳维。 哎，如果你们两个有谁害得我们被抓住，我一定要学会奇洛提到的那种鼻涕咒用在你们身上。 赫敏张了张嘴，大概是想告诉罗恩到底怎样使用鼻涕咒，可是哈利朝他嘘了一声叫他安静，然后招呼大家快走。他们沿着走廊轻快地走着，月光从高高的窗口洒进来，一道道地横在地上。每一次拐弯，哈利都以为要撞上费尔奇或洛里斯夫人，不过还好他们运气不错。几个人匆匆登上楼梯，来到四楼，蹑手蹑脚地朝奖品陈列室走去。马尔福和克拉布不在，陈列奖品的水晶玻璃柜在月光下熠熠闪亮。黑暗中，奖杯、盾牌、奖牌和雕像闪着金光和银光。四个人贴着墙向前移动，眼睛紧盯着房间两头的门。哈利拿出魔杖，以防马尔福突然冲进来和他决斗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。 他迟到了，也许他因为害怕不敢来了， 罗恩悄声说。这时隔壁房间传来一个声音，吓得他们跳了起来。哈利刚举起魔杖，就听见有人说话了，不是马尔福。 到处闻闻，我亲爱的，他们可能躲在哪个角落里。 是费尔奇在对洛丽斯夫人说话。哈利吓坏了，使劲朝另外三个人挥手，叫他们尽快跟着他。他们悄没声地走向那扇远离费尔奇声音的门。纳威的长袍刚掠过拐角，他们就听见费尔奇走进了奖品陈列室。 他们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？ 他们听见他低声嘟哝。 大概躲起来了。 这边走。 哈利不出声地对大家说。他们都吓傻了，悄悄地沿着摆满盔甲的走廊往前走。可以听见费尔奇离他们越来越近了。突然，纳威忍不住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，撒腿就跑。他被绊了一下，赶紧一把搂住罗恩的腰，两人一起跌倒在一套盔甲上。顿时哐啷啷哗啦啦，那声音足以吵醒整个城堡。 快跑！ 哈利大喊一声，四个人顺着走廊全速跑去，不敢回头看费尔奇是不是跟上来了。他们绕过门柱，跑过一道又一道走廊。哈利跑在最前面，他不知道他们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正往哪里跑。他们穿过一条挂毯，发现自己置身于一条密道。他们沿着密道急奔，出来后到达了魔咒课的教室附近。他们知道这里离奖品陈列室有好几英里呢。 我想，我们已经把他甩掉了。 哈利喘着粗气说，他靠在冰冷的墙上，擦着额头上的汗。纳威弯着身子，呼哧呼哧地喘气，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 我告诉过你们。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用手抓住胸前的衣服。 我告诉过你们。 我们必须返回格兰芬多塔楼。 罗恩说。 越快越好。 马尔福骗了你。 赫敏对哈利说。 你明白了吧，他根本没打算上那和你会面。费尔奇知道有人要去奖品陈列室，准是马尔福向他透露了消息。 哈利认为赫敏可能是对的，但他不想对他这么说。 我们走吧。 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刚走了十来步，就听见一扇门的球形把手嘎啦啦一响，什么东西从他们面前的一间教室里窜了出来。是皮皮鬼，他一看见他们就开心地尖声怪叫起来。 闭嘴皮皮鬼，求求你，你会害得我们被开除的。 皮皮鬼咯咯地笑着。 讨厌的一年级小鬼头，半夜三更到处乱逛。淘气淘气，你们会被抓起来的。 不会的，只要你不出卖我们。皮皮鬼，求求你。 应该告诉费尔奇，应该。 皮皮鬼一本正经地说，但他眼睛里闪烁着调皮的光芒。 这是为你们好，知道吗？ 滚开。 罗恩凶狠地说，使劲打了皮皮鬼一下，这就酿成了大错。 学生不睡觉。 皮皮鬼吼了起来。 学生不睡觉。 他们一低头闪过皮皮鬼，没命地逃着，一直逃到走廊尽头，重重地撞在一扇门上。门是锁着的。 完了。 罗恩呜咽着说。他们绝望地推那扇门。 我们完蛋了，死到临头了。 他们听见了脚步声。费尔奇正循着皮皮鬼的声音尽快赶来。 快过来。 赫敏粗暴地说。他夺过哈利的魔杖，敲了敲门锁，低声说道。 阿拉霍洞开。 锁咔嗒一响，门突然开了。他们一拥而入，赶紧把门关上，将耳朵贴在上面听着。 他们往哪边跑了，皮皮鬼？ 只听费尔奇说。 快告诉我。 说请。 别跟我捣乱皮皮鬼，快说他们去哪儿了。 如果你不说请，我就什么也不说。 皮皮鬼用他那恼人的连哼带唱的声调说。 好吧，请你告诉我。 什么都不知道。即使你说了请，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 他们听见皮皮鬼飞快地离去，费尔奇恼羞成怒地咒骂着。 他以为这扇门是锁着的。 哈利低声说。 我想我们不会有事了。走吧，纳威。 纳威一直在拉扯哈利陈衣的袖子。 怎么了？ 哈利一转身，看见了，清清楚楚地看见了。一时间，他相信自己一定是走进了一场噩梦。在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他们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，其实不然，他们是在一条走廊里，是四楼那条禁止入内的走廊。现在他们知道这里为什么禁止入内了。他们正面对着一条怪物般的大狗的眼睛，这条狗大得填满了从天花板到地板的所有空间。它有三个脑袋，三双滴溜溜转的凶恶的眼睛，三个鼻子，正朝他们这边抽搐颤抖着，还有三张流着口水的嘴巴，口水像黏糊糊的绳子从泛黄的狗牙上挂落下来。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六只眼睛都盯着他们。哈利知道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死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突然出现使他大吃了一惊，但他正在迅速回过神来。那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意味着什么，是再清楚不过的了。哈利摸索着去拧门把手，在费尔奇和死亡之间，他宁愿选择费尔奇。他们一步步后退，哈利砰地把门关上，他们回到走廊里撒腿就跑，简直是在飞奔。费尔奇一定忙着到别处去寻找他们了，他们没有看见他的踪影，何况也根本顾不上了，只想尽可能远地逃离那个怪物。他们一直跑到八楼胖夫人的肖像前才停住脚步。 你们都上哪儿去了？ 胖夫人问道，看着他们从肩膀上耷拉下来的尘衣以及大汗淋漓的通红脸庞。 别问了，猪鼻子，猪鼻子。 哈利喘着气说，肖像向前旋转着开了，他们跌跌撞撞地爬进公共休息室，浑身发抖地瘫倒在扶手椅上。有好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，纳威呢，看上去似乎永远也不会说话了。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把那么一个玩意儿关在学校里。 最后罗恩说道， 如果有哪条狗需要运动，就是那条了。 赫敏的气喘匀了，但他的坏脾气也回来了。 你们几个长着眼睛是干什么用的？ 他气冲冲地说， 你们没看见那狗站在什么上面吗？ 地板上， 哈利猜测。 我没有看他的脚，光顾看他的脑袋了。 不是地板，他站在一个活板门上，显然是在看守什么东西。 他站起身，愤怒地瞪着他们。 但愿你们为自己感到得意，我们都差点被咬死，或者更糟，被学校开除。好了，如果你们没意见的话，我要去睡觉了。 罗恩盯着他的背影，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 去睡吧，我们没意见。 他说。 这叫什么事儿啊，就好像我们把他硬拉去似的。 可是赫敏的话使哈利回到床上后又陷入了沉思。那只狗在看守着什么东西？海格是怎么说的？如果你想藏什么东西，古灵阁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大概除了霍格沃茨吧。看来哈利似乎已经弄清了713号地下金库那只脏兮兮的小包的下落。